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阵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北交所设立之后第一批精选层新股今天发行；超过12万美国儿童因疫情失去至少一名主要监护人。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今天下午第一场北京冬奥测试赛，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从此开始呢，北京冬奥会将会进行一系列的测试赛，做最后的冲刺准备。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静清你好。 你好，佳驰，听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的比赛呢是今年的第一场北京冬奥测试赛，也是国家速滑馆第一次迎来国际比赛。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到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 好的，在进入这个场馆之前呢，我看到有几个写着无接触交接区的点位，中间呢就是隔离的栅栏了。那么它主要是承担这个闭环内人员一天三餐的这个交接工作。在闭环外的人呢，要是想送东西进来，需要填写申请单，并且通过安保防疫人员审核之后，才能从入口处开门进入。那么进入到场馆之后呢，他们将送来的东西放在指定区域后，需要立即退出去，门关上。那么随后呢，馆内的工作人员要前来交接，把物资全都收走。那么防疫消杀人员呢，是从入口处开始退着往外消。那么消完之后，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口才能再次使用。那么进入场馆之后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场馆内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上次进去的时候，它其实就没有划分媒体看台，但是今天这个比赛呢，我看到它是专门划分了媒体看台区域。那么这个区域的每一层呢，都是用金属框架支起来，上面呢放了一个蓝色的桌面，蓝色的木质的桌面。那么桌面上还开了2个接线槽，非常的简单，但是特别实用。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的热场呢，除了有问答环节，还有挥挥手环节。其实这个挥挥手环节就是场馆的2个大屏上都会动态写着挥挥手这3个字，然后呢镜头给到谁，谁就开始挥手，全场都能看到，在大屏幕上都能够看到。真正在现场的话，这是还是很有气氛的。那么在比赛的结束之后的颁奖环节之后，就是媒体采访了。这次用的是无人混采设备，运动员呢和记者是分别在2个区域，通过电视机、摄像头、话筒来交流。那么在采访过程中，尤其是国外的运动员，多人多次谈到了我们的防疫政策，他们觉得在这里感觉非常安全，而且体验感非常好。佳驰。 好的，感谢静清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10月7号位于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开始雪车和钢架雪车国际训练周第一次滑行。来自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24个国家的运动员首次体验了中国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场馆从10月5号至11月22号分别举办雪车和钢架雪车国际训练周、雪车计时赛、钢架雪车计时赛、雪橇国际训练周和雪橇世界杯5项测试活动。10月7号开始参加国际训练周的运动员开始了第一次正式滑行，这也是国家雪车雪橇场馆落成以来外国运动员第一次体验这条赛道。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雪游龙是世界第17条、亚洲第3条、中国第1条雪车雪橇赛道。赛道全长1975米，垂直落差121米，由16个角度倾斜度各异的弯板组成，包括非常少见的360度回旋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场馆主任林庆文说，本次国际测试赛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场馆落成以来第一次举办高级别的国际赛事。 目前竞赛组织、场馆设施保障和场馆运行都已准备完毕，将有400余名中外运动员同场竞技参与滑行。我们场馆运行团队有信心、有决心迎接挑战，也预祝本次国际测试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将于11月20号到21号举办的国际雪橇联合会世界杯 是中国第一次举办滑行类项目世界杯级别的赛事，中国队第一次以东道主身份参赛，国外运动员将第一次体验中国雪车雪橇赛道，为备战冬奥蓄力。在此期间，雪橇场馆还将迎来第一次世界杯级别赛事的转播，这也是中国电视转播制作团队第一次转播雪橇项目。同时，此次转播也将填补国内媒体转播领域在雪车雪橇项目上的空白。 继续来关注新闻。全国股转公司今天透露，北交所设立之后的第一批精选层新股开始发行。今天呢，新三板精选层迎来了五只新股深股，而在下周一还将会有三只精选层新股加入打新的行列。这是北交所设立之后的首批精选层新股，因为精选层未来将会平移到北交所，所以呢，这批精选层新股是备受市场的关注。今天是沪深股市十月的第一个交易日，两市股指高开震荡调整，收盘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双双小幅上涨，沪指涨 0.67%， 报 3592.17 点，深成指涨 0.73%， 报 14414.16 点，创指跌 0.04%， 报 3243.20 点，两市成交额再次突破了10000亿元。行业板块多数上涨，保险股全面爆发，农业股现涨停潮，游戏开采、体育产业、猪肉等板块也是涨幅前列，白酒、乳业、调味品、酒店餐饮、旅游、航空等消费股表现强劲。另外，煤炭、电力板块大跌。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7号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儿科》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有超过12万名美国儿童因为新冠疫情失去了至少一名主要监护人。具体的研究数据表明呢，2020年4月1号到2021年6月30号12630名美国儿童因为新冠疫情经历了父母或者是监护其成长的祖父母当中至少一人死亡。此外呢，22007名美国儿童在此期间失去了至少一名共同居住但不承担监护责任的祖父母。根据7号披露的一份由英格兰公共卫生局签发的报告，五年前英国高级卫生官员在进行有关流行病模拟演习后警告说，英国政府在应对可能出现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方面存在着缺陷。英格兰国民保健署临床医生库雷西认为，演习本可以帮助英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做好准备，但是该国的政客和医疗健康领域的领导人未能采取行动。2016年2月15号英国卫生部、英格兰国民保健署和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实施爱丽丝演习，模拟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在英国伦敦和伯明翰出现、快速传播并最终大流行的情景。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8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不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2， 道路是基本畅通。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照亮新闻深处。 源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京东旗舰店，品牌秒杀，双十一大促，尽享更多优惠。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 8501-55588。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

下过秋雨，天气转凉，许多人开始添衣保暖了。这件事儿听起来理所当然，但仔细想想，它的背后也是大有文章。我们是如何感知外界温度的？又如何确认保暖是否足够呢？日前，2021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这个奖项就授予了发现人体温度和触觉感受器的两位科学家。正所谓知冷知热感受器重大发现获奖励。感受器在人们感受触觉和温度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个奖项获奖的原因还有什么？在未来它对哪些领域的研究会有帮助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感受世界的真相。